庄主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国民党，应该说是朱立伦想要谁来选桃园市长呢？好，这一局啊，真的是峰回又路转。国民党中常会呢，昨天通过征召前行政院长张善政来参选桃园市长，那人选呢，看似尘埃落定，没有想到却引发了蓝营的内部风暴。好，张善政呢，他是韩国瑜参选总统的副手，那又是马英九任内的阁揆，所以外界解读呢，这个人选是朱马韩的联手。但是呢，找到张善政，好，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谁的主意呢？好，他到底是谁的主意呢？就有报道指出，四月底的时候，朱立伦跟韩国瑜会面了，那韩国瑜呢先提议找张善政，那朱立伦才有动作，但没有想到呢，现在就被王浅秋呛说，韩国瑜他根本是前一天才被朱立伦告知的，要朱立伦自己的锅自己扛。因为毕竟哦，这个决定呢，现在等于是跟所有的要选的人呢鱼死网破。好，之前呢国民党说要找在地的人嘛，民调高的人来选桃园，结果现在呢又搞个大空降，所有要选的人呢通通都被突袭了，包括吕玉玲呢呛声说，我一定会选到底哦。那另外呢，民调比较高的鲁明哲，好，高过张善政的鲁明哲呢也说，真的是很难以理解，现在搞到呢这个桃园议长也退群了，那很多人呢为了市长宝座真的是两头空，所以朱立伦到底要怎么样来修补国民党现在的伤痕呢？而另外呢，睽违了3个月，美国呢重启了驻乌大使馆，那美国国旗呢也再次在基辅飘扬，那这是不是也象征说乌克兰现在稳了，战事安全了呢？因为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的南北大反攻都有所斩获，现在北方呢持续在收复哈尔科夫国土，那重挫了俄军在乌东的势力。那么另外在南方这边呢，乌南游击队呢也引爆了俄军装甲列车，傀儡政权这个州长啊、市长啊吓得是落荒而逃。俄乌开战以来呢，现在俄军呢已经损失了17个营级战术群哦，俄罗斯军力被打散了，想要同时来发起攻势，看起来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俄罗斯现在又说没关系嘛，我们有新型的雷射武器，能使目标燃烧殆尽。但就被网友笑说，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器，那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呢？但是火力很强大的芬兰、瑞典呢，现在变成了最好的妈吉，不止一起加入北约，甚至还说一起采购军武。那普丁现在不只要担心这个北约跟西方国家，连中国恐怕都在后头虎视眈眈哦。因为俄罗斯专家说，一旦只要俄罗斯失败的话呢，这个中国也会跑来吃俄罗斯的肉哦。所以普丁是焦虑了吗？还是生病了呢？这最新画面两天前公开露面了，结果左脚又开始很诡异啊，开始抖个不停，就连塔吉克的总统看到了都露出很惊慌的表情，想说你乃安内啦。好，我们今天节目一起来讨论。首先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行好，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高雄防疫呢被称赞，没有想到却引发了双北首长不同的反应哦。好，柯文哲说啊，比赛又还没有开始，那侯友宜就呛高雄在做的，新北早就在做了，但真的是如此吗？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高雄市呢再度超前部署，找来500家的特约医院诊所，那现场 PCR 看诊直接给药，一站式搞定。 要打疫苗要拿抗病毒药，大大红布条宣告，不用千里迢迢到大医院，高雄基层诊所领先全台，居隔居检自主防疫，快筛确诊，诊所看诊到领药，一站搞定。 那就是有一位患者因为呼吸道的症状来诊所来就诊，那两条线就是快筛阳性，我们马上给他做 PCR。 一般看诊民众也能就地 PCR， 在疫情往南部延烧警示响起前，高雄市长陈其迈找来500家特约院诊所抢先检化程序，一站式一小时内搞定。新北市还在骄傲一条龙作业， 我们不但是一站式，是一条龙全部做好。第一天到你在水站拍电话，我就启动医疗自进诊疗来帮你看病，然后看完你就不要等3-5天，所以这才是我们最符合现阶段快速的诊断。 线上看诊抢时间，但民众拿到处方签再到药局领抗病毒口服药物，还是比不上高雄现场看现场给，来得及时来得快。 不要不要紧了哦。 花莲农民真的好头痛，眼看硕大饱满的心。 急诊也可以点药，还是可以的。我们应变速度还是追得上来。 台北市长柯文哲针对一站式快速服务笑笑回答，但追的速度还是比不上超前部署。 三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柯文哲这边，很奇怪耶，怎么会呛完中央再来骂市民呢？好，这一回柯文哲火大是什么呢？柯文哲说啊，台北市开设的防疫急诊门诊还有车来速爽约率很高。好，柯文哲就抱怨啦，快被气死，没有想到呢就被检书赔。很多人发现说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要取消才发现根本没有办法取消预约啊，到17号的早上呢才收到公告说新增了取消功能，让大家骂说柯文哲台北市民才真的会被你气死。这就像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一样嘛，那你叫号了你没到不就自动 pass 吗？医生就说下一个，那怎么会点名还把你这个民众啊这个病患啊列入黑名单？这样讲有道理吗？慧珍姐， 重点是从头到尾都是他的设计不良，而且他完全对于自己的市政是状况外， 不会say sorry一下。 对，他竟然完全不在处于一个状况外的情况，难怪人家就想说我们，对啦，他一天到晚都会骂说啊，你们这些人啊，骂批评我的，你们都会得到报应。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得到报应，投给他人到现在真的是现世报，为这个市长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折磨我们哦。其实我跟你讲，其实柯文哲无心于市政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于自己的推出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原来根本就没有取消的这个功能，还要责怪人民民众，然后隔了两三天之后啊，他们才说啊，拍谁原来是我们自己，结果后来又开始干小灯熊，比如说那不是啊，那你没事，那你干嘛要预约啊？奇怪，没事谁会去预约？就是有事啊，有事，然后结果预约了，然后不能去，你又不给人家取消，你还要怪我们？ 突然快筛变阴性，那我就不需要去 PCR 那边排队，也不用浪费医疗资源。 是，对，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从头到尾无心于市政。好，他无心于市政，他要忙着干嘛？他忙着当阿北哲嘛，阿北德一天到晚在预测。好，我们就来看他的预测准不准。他当时说5月18号这一天，台北市呢就是要什么单日的一个确诊 数50万， 对，50万嘛哈。后来他就说啊，不是，我不是讲单日啊，我是讲累计。就算让你放宽到累计好了，其实到昨天也才15万。所以15万跟50万相比起来，其实就是33%。所以你预言的准确度只有 33%。你要帮你的副市长黄珊珊来助选，也不是要用这种方式吧？一个准确度，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是市长，应该是要做事情的。你怎么把自己搞得跟神棍一样，一天到晚在预言？第二个事情，有关于他刚不是提到吗？大家就讲说，哎，高雄其实这一次真的是让人家见识到他们的一个高效率。他们的疫情到目前为止其实有缓步在增加，但是他们所有的一切，包括快筛试剂，是全台湾最先准备好的，花了5000多万买。我们现在来看。来比较一下这一些市长，比如说以新北市长就说啊，我们这一条龙我们最早做，你是一条龙还是一条虫啊？人家一条龙是有好几个步骤，你要先有快筛制剂，你要快筛之后，然后你要有开始啊给人家检测 PCR 之后，你要确定阳性之后才要投药。人家现在一条龙已经到投药的部分，都已经有500个门诊都可以拿到药，而且这个拿到门诊的这个药其实是连疼痛哥可以说那两天拎刀的醋冰只要看到药局几乎都可以买到药。那你新北市有做到这一步吗？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因为晃哥这个侯友宜也老是说这个新北市早就在做了，就被议员酸说你是事后诸葛，就说这个带头先行啊，结果被打脸，什么先行都没亚的代志啊，盘点过去啊，说什么带头啊，结果大量这个防疫旅馆都是不合格的啊，很多确诊者啊被送到外县市。那包括您自己有写说真的是妈宝市长乱防疫吗？有功自己揽，有过推给别人，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 对，其实妈宝典型的性格就是我做错都是别人的错，那我永远不会错，然后有功呢都是我自己做的对、哦、所以我觉得你今天我们讲就不要讲说侯友宜去跟那个陈其迈比赛好，因为这样侯友宜面子上您挂不住嘛、哦、就是别人做的事情你觉得做得很好的，你应该去跟人家学习、哦、你应该跟人家学习说啊，这个我们新北市来参考、哦，我觉得最近这段期间双北的防疫真的做得很烂。刚刚讲柯文哲他预测18号就是昨天台北市，好，我们现在用这种比较宽的标准说50万人确诊。那我请问柯文哲，如果你预测50万人确诊，请问你准备了多少，你做了什么准备，你有没有准备50万个防疫包、你的医疗能量有没有到50万，你的快筛试剂准备了多少，一个确诊的人跟他居隔的家人至少你要准备个5到6剂快筛试剂，请问你有没有准备250万剂快筛试剂？你打行都没 啊， 你刚才说50万人确诊，黄珊珊你的副市长好意思讲说车来速是你发明的，韩国人家2020年就在做，你还好意思讲你发明？我们是不想把新闻带跳出来给你看，打你的脸。那新北也很好笑， 侯友宜，你如果说一条龙是选你的，然后打行龙偶立言，那我只请问我看结果，我请问侯友宜市长，那为什么新北市民哦？因为我最近刚好好几个朋友都确诊，他们一致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关怀包啊，解除隔离之后才收到， 解除隔离之后才收到，那可是拿来拜拜的吗？ 那可能是准备那个普渡，可以留到普渡去拜拜。就你解除隔离之后才收到。好，我不敢讲全部，但是至少我身边我遇到的状况就是解除隔离才收到关怀包。第二个，打电话永远打不通，然后 PCR 大排长龙，甚至很多小朋友发烧很急嘛，哦，举荐你自己当妈妈也知道，很急啊，大排长龙。啊，请问你不是说什么都准备好了吗？那为什么这些事情你都做不到？我只看结果就好嘛，结果是你新北市现在每天的确诊人数还是全国第一名啊，啊，这种第一名没什么好抢的啊。那如果你新北市的确诊人数每天都这么高的话，你好意思讲说我什么都做好了啊，你都学我的。其实从这两年多来，双北的防疫向来都做得很不好。侯友宜有一点是去年当万华爆发这个阿公店群聚的时候，因为他扩散到板桥去，一开始他的这个筛检站不够，被批评之后他赶快设了很多，这一点是他去年唯一做了一件改变很快的事情。但是其他事情呢，集中检疫所防疫旅馆不够，当时很多人跟侯友宜提醒说，欸，你新北人口多，你要准备好，哦，他说我们早就准备好了，结果呢患者往外县市送。那还有呢，还有什么，还有包括你当时记不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说该封城就封城啊，请问你到现在封了没有？你现在不只是封城秀吉，还是事后诸葛。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指挥中心的最新现场。 副组长以及我，好，那首先由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那我们昨天今天好一个新的一个确定病例数。好，那今天本土的病例好新增的90331个，那另外还有境外移入的47个，我们今天的新增的死亡个案好59位，好，那是比昨天来的多一些。好，啊，昨天呢我们有总共有28个航班，好，我们跟他做落地的采检，那总共旅客呢1857个，那裁剪了四个，那阳性率大概2.21%，好，看起来跟前几天的数目是差不多。今天早上好有两个航班，好，我们接受落地裁剪，好，那旅客总共有70个，好，筛检出阳性的一个人，好，阳性率好 1.43%， 好，那看起来是这几天来看起来是算是低的。好，那接下来 好，我们到昨天的新增的病例也算蛮多的，那大概也到了9万，那成长率但没有像前一天有快要30%，那成长率快要到6%。那总共到现在的病例有954139，从1月1号到现在，那轻症无症状的比例仍然占 99.79%， 那中症这边增加了136人，那减少了23人，那占率 0.16%， 那重症的人数增加了这55人，然后加上19，对，总共是增加了74人，那死亡增加了59，所以重症现在占到 0.05%。 大家看出来轻症整体的比例大概没有变，都维持在 99.79%， 只是从中症的比例，重症的比例从那时候 0.03% 升到现在 0.05%， 那中症的稍微减少一些，大概从 0.1819 到 0.16%，这样的一个比例在变化，可以看到重症慢慢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在整体的病例数越来越多的时候，那这个死亡的或者是重症的还是会稍微落后一下我们这个病例数的一个成长，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成长大概是看起来还算是在本来可以了解的范围之内。那至于在这里面中重症的一些情况，是进一步请罗一军给我们说明一下。 好，那首先说明今天有新增这个59例的死亡的病例齁，那这59例当中就是有只有一位是没有慢性病史齁，那另外58位有慢性病史，那59位当中有31位齁是没有接种这个 COVID 的疫苗，有超过一半齁，那另外在年龄的部分也是如先前的趋势一样齁，这个大概也是大概六成以上至超过80岁以上的长者齁，那这个年龄的话经是从这个90多岁到这个30多岁都有齁，那我针对这个个案的部分做一些说明齁，在这个年纪较轻的这个30多岁以及有5位的这个50多岁的个案里面齁，都是有一些像糖尿病或者是癌症或者是脑出血等等这些慢性病史齁，那这个其中可能并发像是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败血性休克齁等等这些状况，那而不幸过世。那另外在说明的是在这个重症齁的这个个案齁是里头我们特别有2例齁，这个重症跟大家做一下报告。其中一例是这个小朋友齁，是一个4岁的一个女童齁，那这个女童本身没有慢性病史，那这次是在这个发病的当天齁，她本来有一些发烧咳嗽的这些症状齁，那经过家长带去急诊这边齁，那在急诊这边就开始出现有这个全身抽搐的一个情形齁，那也就立即收住院来做一些相关的。 好，今天本土确诊呢是来到90,331个人哦，那么其中59个人死亡，那么其中58个人是有重大疾病。 那这个脑炎的状况是相当影响。 好，那么刚刚说到这个双北市的部分怎么不断的来呛中央呢，包括这个侯友宜新北市长哦，不断的说呢他是带头先行，但现在被炮轰了，新北这回呢不跟进全面停课，坚持弹性授权，授权给谁呢，授权给学校，那每个学校的这个模式都不一样，就让家长大骂说那你要我们怎么办呢，这是不是也是蛮应该骂的呢晃哥？ 对，的确哦，我是觉得因为高中以下特别是我特别强调是国小的部分，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家里有国小的小朋友，他基本上他如果远距视讯上课的时候，爸妈一定有一个要陪在旁边嘛，这是必然的嘛，齁。那像很多双薪家庭，那你要提前让父母亲知道，然后好安排我要请假或者请人家来帮忙或怎么样，这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宣布明天就要做。至少我觉得国小以下齁做法要一致。侯友宜可能自己没有考虑到一个问题。如果各校自行决定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家里如果有2个小孩，两个都读国小，但是2个可能读不同的学校，那这个要停课，那个不要，你叫家长怎么办？或者说一个国中一个国小，然后呢国中不停课，国小停课，好，或者国小不停课，国中停课，你不要制造家长的困扰。我觉得你至少你如果说觉得你的在新北市各校的疫情控制还可以都没有问题的话，你至少国小以下你是不是做由市政府做一个统一的决策，这个时候其实考验了什么？考验是市长的担当嘛，你敢不敢做决策嘛？你如果觉得今天都防疫都做得很好，那你就不要后面补那句，各校自行决定，你真的把责任推给各校校长，请问哪一个校长敢负这种责任？那万一我在上课期间有学生确诊怎么办？那不是被家长骂死？这个时候市长你就要把责任扛起来，就都是我市长做的决策，好，那好坏我一肩承担，你丢给各校，对侯友宜来讲很方便啊。到时候有学生确诊，哦，我叫他们决定，他们自己不决定的，你该走回啊，吼，啊，那高雄不关黑，起定不交走，起定了交走吼，大家拢要走啊啦。 好，不过大家也想问另外一个问题，这个征召哦，到底是谁要来扛责任呢？是谁的决定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议题呢，这几天在国民党内哦，真的是蛮大的发酵。国民党呢突然突袭，通过要征召张善政来参选，朱立伦说就是要让桃园赢。那大家想说，不是啊，你朱立伦之前不是讲说我要选在地的，我要参考民调。啊，民调最强的他又不是在地人，他也不是民调最强的，怎么会突然征召张善政呢？好，现在黄建廷就说因为张善政的条件真的太优秀了。朱立伦怎么突然不记楚呢？现在国民党内大家怎么看呢？正浩， 那他干嘛不征召马英九？马英九条件很优秀，不是，就是不是嘛？ 朱立伦搞不好觉得马英九不优秀， 觉得马英九很烂，是不是？但吴敦义啊，对不对？当过副总统啊，不是？我觉得这种事选举是这样，你优不优秀不是你说了算，就是、说这个优秀呢，我认为啦，假设这盘是要个好棋的话，应该是怎么样呢？好，朱立伦征召张善政，然后在征召中常会上后面站一排人，议长啊、吕玉玲啊、卢明哲啊鼎力支持我们。 们就是要挺张善政，然后罗志祥是不是就被三政出局？ 对， 鱼死网没破嘛，这是好棋嘛。可是坏棋是什么东西？就是昨天真的要张善政，然后地方桃园地方一片哗然嘛， 你硬来哦、 对不对？对、 哦， 我坐我旁边的大杯无言，哦、 大杯无言 含泪浮选，好、哦，这是他讲的 奶茶大杯， 大杯但是大杯无糖哦，奶茶大杯无糖，他大杯无言嘛，对不对？然后呢，议长退群不出席中常会，不背书这种事。吕玉玲说什么？不排除任何行动。什么叫不排除任何行动？就脱党也可以嘛，对不对？那鲁明哲讲的是很露骨哦。鲁明哲，你认识他是个温和的人哦。他的脸书直接讲说，就他了解，事前完全没有征询议长，地方完全不支持，要朱立伦赶快修补裂痕嘛，对不对？ 嗯。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棋好不好，其实不是张善政说了算。你说张善政有没有知名度？有知名度。他有没有一些科技业的人脉？有。可问题是你光这些没有用啊，就我讲了，很多知名度的人很多啊，有科技业的人脉很多，可是你毕竟是要进入到地方的选举，你要地方人要支持你嘛， 嗯、 否则你之前呛罗志祥是空降，那张善政也是空降的嘛，所以第一件事绝对不是好棋。那第二件事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朱立伦要出这个烂棋？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动机逼着朱立伦做这件事情？我这边有一份地方的民调，没有被公开，我给贵节目。这个民调是在什么时候做呢？是在111年5月4号做的，大概是十几天前哦。然后呢，是在调查整个桃园内年满20岁的一般民众。结果呢，他们是以陈时中作为假想敌，但陈时中都赢。好，陈时中对鲁明哲，鲁明哲拿 31.3%。那陈时中对罗志祥，罗志祥输鲁明哲没错，可罗志祥还有 28.9%。换句话说，罗志祥跟鲁明哲两边差不到3%，快要死亡交叉了。那至于吕玉玲跟所谓的这个万美玲，那大家都不用讲，都差很多。 嗯， 所以这份民调告诉我们说，再拖下去，罗志祥要干掉鲁明哲了。罗志祥最弱的正当性已经不在。那你可以说，好，这份民调谁来的？源头不明，切身不明，不可以这样算。还有一份 TVBS 民调今天也出来了，这总有源头吧 ？TVBS 的民调，你看哦。欸，如果是罗志祥、陈时中、赖香伶的话，罗志祥拿 30.4%。 嗯。 如果是鲁明哲、陈时中、赖香伶的话，鲁明哲拿 30.5%。两个人差 0.1 啊。换句话说，不管是地方流出来的民调，还是 TVBS 公开的民调，都显示一个事实嘛。再拖下去，罗志祥跟鲁明哲要死亡交叉了嘛。你当时说罗志祥最弱的理由还在不在？ 不在 嘞、这份民调如果一公布的话，你凭什么不征召罗志祥啊？罗志祥房子也买了，市议员也辞了， 也转籍了， 裸退、哦、他的接班人也通过初选了， 两头空了怎么办呢？ 对，所以说不宜再拖嘛，所以才会搞的就是霸王硬上弓嘛，对不对？可问题是，好，你今天霸王硬上弓，地方全部反对，对不对？他反干成功一件事，团结了罗志祥跟地方，哎，他们俩变成同一条阵线嘞，这不是很蠢吗？然后第二件事情，你张善政再厉害，我问个很现实的，你要不要办造势？ 嗯， 你办造势，你地方人全部不听你，请问你人哪里来？你还真以为登高一呼，你张善政有韩流这样魅力吗？韩国瑜现在过去都不见得有这么多的人，你张善政有吗？这第一个，你造势组织动不起来；第二个，你行程怎么安排？你不要以为选举很简单嘞，你选举跟地方没约，你连行程都排不出来。一个市长天天去站路口扫菜市场能看吗？那是市议员在搞的嘛。 嗯， 你要有比如说百工百业、地方的青商会、地方的狮子会，然后地方的社团、地方的组织、地方的社区活动、里长联谊会要邀请你嘛。可你现在地方反弹嘛，你行程都排不出来，请问你未来要怎么选？所以这些事情是很荒唐，就是说，当然了，讲桃园，等一下静明哥一定会帮我补充更多。可是我们就这边来看，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坏棋，而且坏棋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罗志祥要死亡交叉鲁明哲，你再也没有正当性嘛。所以出了这招，但我觉得啦，好，你现在下去，你未来一定会选得非常非常难看。 那现在看起来，朱立伦好像没有要管正当性哦。我们就来问一下这个大悲无言的静平哥，国民党内现在怎么样看这一局呢？ 乱七八糟，嗯，大悲无言是昨天的梗啊，不要。 今天是乱七八糟，是不是？ 今天是那个 含泪浮选， 今天是特大悲， 变成中悲，变成少糖少盐哈、哦，真的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啦。但张善政他其实真的是，我觉得是优秀的好人啊，真的是科技人，也是老实人，但是就怕用错了地方。但是今天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因为昨天朱立伦跟党中央用这种突袭式的方式，没有跟地方充分尊重跟沟通的状况的话，刚刚其实正好讲出了一个现实的那个状况了。今天党团已经要求我们，已经下令，我给大家看，这是柜台的独家，看得到吗？拍得到那个我们的简讯吗？我稍微截图给大家看哦，有点暗啊，不好意思啊， 这可以看得清楚是党团各位同仁大家好，大家就是说我们不要见张善政。 这么直接， 我以为是要动员挺张善政， 这么直接， 我们好 可以看到这样， 至少有一点骨气。 拜访拒绝，太没有尊重地方，这几个字其实下得很重哦，所以现在是地方群体包围哦，他就是不满朱立伦的，对不对？ 这是我们党团蓝营的党团要抵制党中央跟张善政、啊、所以刚刚你说造势，他见都见不到，怎么造势？ 对啊，对啊， 这是党团发的还是议长发的？ 我要跟特别跟大家讲，昨天议长 退 了很多群组、哦、这个群组议长唯一没退。你们知道真的 国常民神 表示这个我们跟其实跟议长跟大家关系的名党团的要求我也回复了嘛，所以你看 回复 OK 不见 我回收到嘛，所以我就回复说昨天朱立伦总主席办公室的主任就是大头江俊廷啊、他也是国民党副秘书长有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到，那是昨天我在上节目嘛 ,4:01 分他打给我。后来听到其他议员说他们有接到电话，就是在讲会带张善政来桃园市拜访的事情。那我就回复党团说那我就不回他电话。对不起啊大头，我没有办法回你电话。那也不用回来，我们也不用再通电话了，因为现在解铃还需系铃人。 你找你已经选边站了嘛， 你找我们没用啊。你不去找。 国民党内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 你不去找邱义胜议长、哦、他是我们市党部主委。也传出来他要辞掉了，那你不去找邱义胜，你不去找鲁明哲，你不去找罗志强，你也不去找吕玉玲，你也不去找万美玲，这些都是要选的人，然后你也不跟他们沟通，他们现在你也不办一个初选，然后一个公开的这个透明的一个机制，你现在弄成这样，那你要来拜访我，我当然遵守党的规定啊。还有一个前辈他甚至有在讲，他甚至有在回复说昨天已经接到我们地方的党籍里长的数十通的电话了，然后甚至联署准备集体退党，不止退党要投靠民进党。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炸锅了嘛，所以我就直接把那个给你们看，这个都是 炸得蛮扯。 你要我怎么讲呢？我就少糖少盐，干脆不要来点饮料喝啦， 就 不要 讲啦，冰的。 不是算了啦，我觉得既然党中央做了这个决定，我是建议朱立伦，你应该现在最当务之急，你要放下身段，你要想做一个统孤的角色，你就要想办法把你想要找马英九背书，你也想要找韩国瑜背书，你的想法和党状我都可以理解，那你就把马英九跟韩国瑜再找出来一次，既然送佛送到西嘛、嗯哦、要不然就会大家会找登极乐、欸、你就既然把大家找出来把马英九跟那个这个张善政还有这个韩国瑜都找出来帮张善政的话， 好好是不是、哦、 然后那也要邀请邱义胜、 啊、 邀请鲁明哲，邀请万美玲、吕玉玲还有罗志强，这几个要选的人地方人一起找出来好好的谈一谈，闭门里面好好谈，不要吵架不要打架，然后谈好了之后大家有共识可以团结有默契、嗯、然后我们一定要团结了，那再出来跟媒体接受联访也好，开记者会或者是大团结拍个照都没关系，起码不管是象征的意义或实质的意义我们后面才好做事啊，你现在想要各个急迫想要各个议员的拜访No, 不可能啊。我现在去拜访你我不就得，我现在接受你来拜访我，带着张善政来找我，我不就被党团的所有议员和前辈他们骂我吗？还有这个我怎么面对议长跟主委，他们也很照顾我啊。在地方上选民也会有一些反弹的这个情绪。我在看很多的群组和社团都有挺吕委员，也有挺罗志强。罗志强有他的罗粉，吕玉玲也有他的吕粉，然后万美玲也有他的万粉、嗯、每个都有，所以你让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不想做夹心饼干，而是党中央你既然用这种比较粗暴的方式，没有跟事先跟地方沟通尊重。我听说在前一天就是礼拜，今天是礼拜这个礼拜四嘛，昨天礼拜三中常会要公布之前的礼拜二晚上，然后当时要公布之前，就是他们一个选测会小组嘛，哈、嗯哦，那选测会小组里面有一个黄敏公，黄敏公是唯一的桃园人，是朱立伦以前的左膀右臂，他的副县长，他有建议说不要那么急着突袭式的就宣布提名张善政，是不是给一段时间让他去拜访地方，然后跟地方的沟通，然后怎么样协调，再缓一段时间，但是没有被包括傅昆萁和这个朱立伦那些采用，显然朱立伦就打脸了这个黄敏公，就直接公布了，所以现在造成了这个残局跟后果，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由我刚刚建议的朱立伦、黄建廷、傅昆萁找马英九和韩国瑜，然后邱义胜、鲁明哲、罗志强、吕玉玲和万美玲一起好好的谈一谈，这样子才是正办。 好，所以鱼死网破还能补破网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整起事件内部是什么？那么朱立伦 伦呢突然征召张善政来选桃园市长，那刚刚静平有跟我们讲到说现在蓝营内部已经炸锅了嘛，还有很多的炸锅简讯，重点来了，蓝营说以前党主席不会敢这样搞，怎么会这样突袭式提名呢？好，那为什么要来找张善政呢？包括资深媒体人黄光芹就说这真的是骗了一群鲁民哲们。好，他为什么不看好张善政呢？他说过往呢他出尔反尔的行径，直言花莲老农曾经在镜头前面立誓没有从政的打算，也不碰政治，痛批永远不要相信政客的谎言。好，那为什么张善政他要出来选这一局呢？那为什么朱立伦又要来找他呢？瑞德哥， 我不懂为什么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啊要这样对待民进党，要这么对民进党这么好，你知道为什么呢？这边已经做一个大悲无言的嘛，嗯，昨天大悲今天已经变成特大悲了，你知道吗？为什么 大悲冰的， 对，没错，已经到冰斗了。我非常这个敬佩这个，等于说王敬平，你不要紧张， 东西掉了， 一下连你的那个电脑都掉了。我非常敬佩王敬平的原因，是因为啊，在国民党的中生代里，他也不年轻的中生代里面，至少他敢讲啊。他上一次当中常委的时候，为了一件国民党反民主的事，连椅子都拿起来摔，怒斥中常委， 那个太暴力了。 但是呢，你的行为就是因为国民党啊，永远不长进。不长进才要一天到晚讲改革嘛，哦，就不改革才要改革嘛，不团结才要团结嘛。那么刚刚这个静平已经出示的那个讯息，我本来以为说国民党的桃园的党团呀，要说啊，大家就 团结放下， 啊，大家一起去以大局为重。没想到国民党的桃园市的这个党部的党团还蛮有骨气的啊，你是拒绝他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关门放狗很简单，就是这样。如果你们这次国民党的桃园还不团结，对不对啊？党中央完全没有把你们桃园当作一回事。刚刚这个金平不是讲说，那么朱立伦应该做什么事？带着张善政，然后呢去找这个马英九也好，找韩国瑜也好，那大家一起来啊，最好找议长邱毅胜。不过你要先找得到，刚刚金平已经讲那个，你要找他的话，到他们那个 team 去，只剩下那个了，哈，其他全退了。全退是什么意思？我北宋了，你知道吗？我不爽就把你退掉，很简单嘛。你今天得罪多少人？那么邱毅胜周边的人已经说，昨天中午，那么邱毅胜人都到了这个国民党中央党部，忽然接到朱立伦打给他的电话，跟他讲告知张善政的事，震怒啊！所以邱毅胜扭头就走，也不去参加那个中常会。我参加中常会，岂不替你背书啊？对不对？然后开始退群组。然后呢，我问你嘛，现在你如果说因为你拒绝空降部队，那我问你啊，你拒绝这个罗志强，嗯，凭什么接纳这个的张善政？他不是空降部队，他是什么？ 所以张善政， 你说他在你那边工作十，你说他那边工作十年，就算是在地有连结啊。那我以前在自由时报，一下在台北市中山区十年，一下在这个内湖十年，那我也是跟这两个区有连结，不是这样讲的嘛。那为什么说没救了？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昨天朱立伦在推荐这个张善政的时候怎么说？他说他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张善政？因为他心中只有个标准，谁可以让桃园更好？桃园值得更好的市长，意思就是桃园必须要由张善政才是最好的，才有未来的。那些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罗志强，然后包括甚至于包括邱毅胜都不配。很简单，就是这个道理嘛。在他的心目中，他就是这个道理嘛。那至于是谁找的，那么国民党内部自己人说，四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去找了张善政了。那么。朱立伦派了两位重量级的人士去找张善政，他一直没有答应，到上个礼拜才答应。张善政自己更好笑嘞，张善政自己昨天是在做党中央都还没公布的时候，自己先公布啊，嗯，你知道吗？所以你把这个桃园这些人放在哪里？把桃园的党意、民意还有地方人放在哪里？ 包括他找张善政这一局，是因为他的外在条件吗？还是因为说他过去可能当过韩国瑜的要选总统的时候副手呢？他想要吸韩粉的这边 的量呢？我告诉各位，这是最可笑的一件事。你到张善政的脸书去看看，下面留言骂他的人最多的是韩粉，你知道吗？我问你啊，如果是为了让他出来，是为了吸收韩粉的话，那为什么下面是韩粉跟深蓝的这些人在骂他？真正的韩粉教主，因为韩国瑜后来啊，大败了以后，总统大选输那么多，然后自己又被93万9090票被高雄人给赶出去，给罢免掉，他就沉潜嘛。沉潜以后，我们讲韩粉需要出路，对不对？需要出口。现在呢，韩粉已经不到全盛时期了，连五分之一都不到。可是你知道五分之一都不到，你知道现在的韩粉教主这半年多以来是谁？是罗志强。罗志强已经成为了韩粉教主，尤其是北部地区吸纳的韩粉教主。所以为了罗志强要去选桃园，那么朱立伦啊、黄建庭啊，他们阻挡他的事情啊，韩粉已经把朱立伦痛干掉一顿。我问你，昨天到现在，韩粉跟这些支持者不会干掉这个等于说朱立伦吗？ 他们这些支持者有可能说啊，算了、啊，没有关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转而支持这个张翰。你错了，他们是非常凝聚力很强的一份子啊。那新的这个阴谋论也不知道谁去放出来的嘛。嗯。又说啊，罗志强本来就没有要选市长啊，他把这个房子去买在龟山啊，就是买了老旧公寓啊，就是为了没办法选市长，就是因为如果郑运鹏民进党提名当选市长要，他就可以去补选立委。你这样一来的话，他的支持者罗志强支持者又会怎样？嗯。他跟你没完没了，我跟你讲，你以为就可以支持你张善政？当然啦、啊。站在民进党的立场是谢丞相见，非常感谢朱立伦呐、啊。朱立伦从去年当主席开始，我总个人总建议一下去修机啊，你知道吗？为什么四项公投明明你的温野，你知道吗？你可以搞成这个样子，台中海线立委补选，那么那时候哦，严家的势力不可一世，你也可以搞成这样。现在连桃园这一局，我讲坦白的哦，如果今天桃园是鲁明哲。而张善政提名是没有人敢去，没有人想去，没有人愿意去的高雄，他也不会当选，但是至少可以战，你知道吗？至少可以凝聚部分的这个凝聚力嘛。但他今天既然在已经够乱、已经够杂的地方， 还要再找一个 地方，让他更乱更杂。你认为他会团结吗？不过柯林还有桃园市，如果你这个丢下来的人选是一个非常有爆炸性的重量级的这个刺客，他才有这个机会。你问那个黄靖平。桃园的人很好玩，这个都市他很讨厌空降部队，所以如果你今天张善政去的话，死路一条。再加上，不过张善政有个优点，那么朱立伦不是说他那边工作十多年吗？张善政确实有一个优点，他在吸纳这一些所谓的募款，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的募款跟国民党亲近，他这个能力是很强的。但你要知道，今天如果你是民调最高，你高过鲁明哲，那他就没有话讲嘛。今天有吗？你张善政的民调有高过吗？那如果只因为一个这个罗志强的民调越来越高，已经快要跟这个等于鲁明哲一样，你就赶快把他弄张善政上来。哎，我不知道你朱立伦为什么要恨罗志强恨成这个样子。哎，如果今天不是可以赢，可以让桃园更好啊，你应该弄最强的这个等于说名单。虽然大家政治意念支持是不一样的，但我一直不懂。你朱立伦为什么那么恨罗志强呢？为了要把罗志强弄掉，所以宁可去弄一个这个张翰政，然后让民进党有机会大胜在桃园。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觉得很奇怪，那到底朱立伦想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已经有报道指出，张善政呢会去挑战桃园，是因为朱韩的共识，但没有想到消息来了，真的是韩国瑜推荐张善政吗？结果王浅秋还原经过，还呛朱立伦说自己的锅自己扛，所以到底找张善政这个背后是谁呢？现在变成罗生门了吗？稍后有那一幕马上回来。里面骂要抗议说哦，不见张善政也不见朱立伦，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策到底是怎么样做成的呢？好，现在就有报道传出来了，朱立伦在选策会三月下旬对桃园征询的时候，就曾经提及张善政是一个可考虑的人，当成了底牌骑兵。一直到上个月呢，跟韩国瑜会面，那韩国瑜又再提到了建议名单有张善政。朱立伦才再次动作。好，这个消息看起来好像是韩国瑜先提的哦，朱立伦才想起来说哦，有这个人，所以我来问问他好了。但没有想到呢，王浅秋就很生气了，他就还原事情经过，他说韩国瑜前一天才被朱立伦告知说张善政要被征召，这样也能叫推荐推手吗？那王浅秋也强调说张善政的专业能力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桃园提名的争议，朱立伦应该要自己的锅自己扛，所以现在变成罗生门了吗？正好、 欸、我觉得这样子要有一个人说谎，一定有个人说谎。我跟媒体试图要读这个，我们先给大家看联合报的这个新闻。这个联合报新闻是朱立伦韩国瑜四月底密会共推张善政参选桃园市长。那写这篇新闻呢是王玉忠跟刘婉玲的，我都很尊敬、哦、长期跑国民党的，而且主线就是国民党，就跑得非常非常深。这篇新闻怎么写？他说张善政的出征与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有直接关系。然后他说什么呢？知情人士表示，朱立伦韩国瑜在四月底有场私下的密会，两人在这场会面中达成要共推张善政参选桃园市的共识，韩国瑜并在之后劝进中扮演重要角色。好，我觉得媒体是这样看嘛。第一位的这两位跑国民党非常资深的主线的国民党人，不可能凭空去编一个故事，所以一定有一个知情人士，而且这个知情人士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人士，告诉他们说在这场 推荐的人选过程中，韩国瑜啊才是主 key， 我朱立伦只是被动配合，对不对？他说嘛，韩国瑜有直接关系嘛，而且是重要角色嘛，对不对？可韩国瑜马上发一篇文章说什么东西？ 他前 昨天在电话中才知道张章正要被征召参选桃园市市长。 哎呦， 哎呦，两个人总有个说谎嘛，嗯，要么就是韩国瑜说谎，要么就朱立伦说谎嘛，对不对？因为他们俩都很爱说谎，所以我不知道谁说谎。好、哦，这件事我当重要的事情是这样，你看哦，第一件事情，王浅秋今天跑出来了。哎，还怕我们看不懂韩国瑜这脸书的这句话？王浅秋就出来讲白话文，这跟韩国瑜没关系，朱立伦自己锅自己扛，所以要么就两种可能吧。第一种可能是韩国瑜说谎，韩国瑜说谎状况是什么？就是说确实是韩国瑜推张善政的，可推了张善政后发现地方反应不佳，绕跑啊，丢包朱立伦。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说朱立伦知道推这个张善政不 OK， 他可能只是知会韩国瑜，那知会韩国瑜的过程中呢，却讲成是韩国瑜主动推荐，所以两边是不同概念，嗯，所以谁说谎，我认为最后应该要有一个答案。但我目前比较偏向于相信韩国瑜的话，因为我综合得到好几个角度的分析，我觉得朱立伦甩锅给韩国瑜的机会比较大，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民进党真的爽歪，这爽歪是怎么爽？就是说不是只有桃园爽，是桃竹苗一起爽。因为现在状况是这样的，桃园当然是有议长主导一批人马，还有还有这个罗志祥战斗蓝的一批人马。苗栗有中东锦议长也想要选， 人间极品， 对，人间极品。然后新竹呢就有林根人也是议会推派的，所以桃竹苗这三个都有一群人或是一个人在共推一个人，那这可以理解，而且这背后都有议会在后面去支持。其实基本上，你在地方选举，你只要有整个地方够团结的话，尤其是桃竹苗是先天的优势选区哦，对国民党哦，你地方人够支持的话，就算不赢哦，输也不会输得太难看。可问题是你桃园这样搞，就是不止没赢，还大输。那站在朱立伦角度，我今天邱毅社我都敢霸凌了，我霸凌你中东锦刚好而已，霸凌你新竹市议会刚好而已，所以很有可能桃竹苗这三个地方最后都是空降，然后硬来。硬推一个朱立伦认为 OK 的人选，那最后就桃竹苗一起翻嘛。如果桃竹苗最后一起哦，因为地方跟中央的分裂被民进党拿下来的话，谁会笑到最后啊？欸，民进党真爽到歪掉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状况是这样，我觉得他为了卡战斗蓝，因为其实罗志祥并不代表罗志祥，他代表他背后一挂势力。因为你可以看到一些跟罗志祥现在蛮好一起来 push 罗志祥的人，跟战斗蓝都是有一定的关联。那战斗蓝包含赵少康，现在都还在受访说他目标是2024，所以他为了卡战斗蓝做了这么大一出局，让整个桃园地方炸锅。那这件事情，请问能接受吗？你的2024是你家的事，欸，可是2024是我们在地的议员要选举，欸，我们要至少有个可以接受的母鸡嘛。所以我认为啦，未来桃竹苗搞不好一起都被民进党拿下来，不是没有可能哦。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持续观察，可我只能说朱立伦真的很有可能是美国宪民，美国人派来毁灭国民党的，我觉得这很有可能。 我补充一下说，其实不是说朱立伦可能卡什么战斗蓝啊，但是这个韩国瑜和那个，我昨天也问过韩国瑜以前的发言人郑兆新，他现在在台中市政府也是这个新闻局局长嘛。那赵新有告诉我说，这个饭局是在四月底五月初，他们之前就是韩国瑜跟那个朱立伦，还有包括这个江启臣，那几个会不是会一起约吃饭， 四个人吃三个烧麦那个， 已经形成一种惯例了。那四月底五月初四月底那一次吃饭，那韩国瑜在那边席间，然后那个朱立伦就直接问他说，如果桃园市长提名张善政的话，那个觉得 O 不 OK？ 所以是朱立伦先问的， 朱立伦先问的，不是韩国瑜推荐。这已经不是说谁甩锅谁要怎么样。嗯，那韩国瑜被问到的话，那怎么可能说韩国瑜会说张善政不好很烂？哎，曾经在2020年搭配 副手的人， 搭配韩国瑜选副手，他选副总统，韩国瑜选总统，韩国瑜怎么会批评张善政说他很差、很不好、很糟糕，或者不可能不会有恶化？我说恶毒或者是不好的话，一定会说张善政很好啊，不错，很优秀啊，当然是这样子，这样去评价张善政了嘛。然后后来那个朱立伦就知道就好。后来到了这个两个礼拜前，其实那时候党中央的记者大概也都收到风声，因为记者跑党中央记者也有问我说，你有没有听到张善政现在可能要被征召提名，你们在地方上有没有听说？我说我那时候还以为是开玩笑，我说都没有讨论这件事情的。那个时候是在五月初，就他们吃完饭之后，所以对照张善政自己的讲法，朱立伦在两个礼拜前问他，他考虑了两个礼拜，然后上个礼拜决定，然后就回复了这个 朱立伦这个时间点跟记者回这个问我跟我查证的，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郑兆新告诉我韩国瑜那时候这个问他那个韩国瑜被这个朱立伦征询的时候，然后他回复说这个张善政是个不错的人，然后一直到这个张善政跟朱立伦都说他们在公布了礼拜三昨天前一天就礼拜二打电话给马英九跟这个韩国瑜，只有打给他们两个，所以是被告知的。所以当然党中央如果把他导向成说，哎，韩国瑜推荐的，我觉得当然会引起韩国瑜跟韩国瑜的阵营跟韩粉人有一些不满。我昨天跟今天看到很多朱立伦他在那个脸书下方很多人在骂他，就知道那个反应了。所以我觉得党中央要有一个肩膀跟责任，那一肩扛。那提名张善政也不能说他不是一个不好的人选或者是不优秀，他是真的是一个人才，只是用要摆在哪个位置。在这两个礼拜还听说本来要把他摆在新竹市，就新竹市跟桃园市让他选一个，结果没想到因为新竹市可能比较小，然后又有这个刚刚郑浩讲的议会共推林跟人，这个希望他们有一个共识，新竹有新竹的问题，苗栗也有苗栗的问题，桃园也是，那可是桃园市是六都，所以张善政当过行政院长，你说他到桃园来 O 不 OK？我也希望他如果来桃园选，那也要当选啊 ，OK 啊，带着行政经验什么都好啊。所以后来他选择了桃园市，他没有选择新竹市。我现在听到党中央是打算新竹市，也打算的确像这个郑浩说了，另外一个空降的人谁我不知道。我本来知道是张善政也被考虑说要去新竹市，所以这样的状况越来越拧的情形，希望党中央要放下身段，好好去跟这些当事人，因为你怎么可能说先让张善政先上车后补票，那其他拿了票准备要上公车的人车子已经跑掉，他们当然不爽啊。 好，所以朱立伦现在看起来呢，如果真的拉韩国瑜来跳这个坑，那地方怎么解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选呢，好，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看到国家队变成全国在排队，想要出来做点事情，站在疫情的上头。张善政说他因为这个原因呢，看到大家都在排队，所以他要来选桃园市长。不过也让网友纳闷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慧珍姐， 对，好像就算是你出来选，好像也不一定能解决现在的状况，而且更何况其实张善政长期以来哦，给人家感觉就是常常只要人家问到他，哎，那你要不要哦，马上就舍我其谁？但好像不管到了哪一个位置，哎，在支持度上或者是名义上支持他的还真的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多。那其实我们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决策哦，通常是这样，你要不然就由下而上，你要不然就由上而下，总之任何一个决策你应该只会得罪一边的人，但我觉得朱立伦真的不容易，他一个决策可以得罪两边的人，所以现在大家就在讨论说到底他这个决策是怎么出来的。当然他们自己所放出来的消息是他这个决策是经由哦那个韩国瑜啊还有马英九这些都认可哦，都一起同意，甚至是韩国瑜推荐的情况之下所以出来的。感觉上他营造一个氛围是我们是由上而下，我们是党中央，我们几个大佬拍板定案，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刚刚大家有提到，以韩国瑜这边来讲，他自曝昨晚才知道张善政被征召，希望充分沟通，顾及党内的感受，很明显就打你一巴掌嘛。今天想说，哎，你给起搞啊，哎，跟我那个问说，哎，这个人好不好？你什么时候是真的有考虑到要我推荐？何况你是把他变成是我推荐，这个完全主客位意味他没有办法接受。再来呢，哎，如果说是前马总统，结果呢，现在马总统也说，哎呀，我只是被告知。所以现在 大家突然都推开来了， 对，现在 小 都是被告知。那到底现在看起来，这个本来认为说这个所谓的党中央的一个联合推荐的还有谁呢？看起来是秘书长黄建廷，看起来是应该支持这样的人选。然后呢，还有选策会的委员傅昆萁，哎，从中劝进。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所谓的党中央组里面五个里面两个撇清关系，只有三个，而这三个人确实看起来也都是跟朱立伦比较同阵线。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地方组现在是怒火冲天组啊，我觉得有一种，有时候我看到这个怒火冲天的一个反应，我想说，事实上会不会朱立伦其实某一种程度上，他是燃烧自己，然后。 朱立伦自己想要征召张善政啊，那没有想到这个就拉了韩国瑜跟马英九一起来下来，结果没有想到居然被韩国瑜来个回马枪，说不，这不是我的事情吗？ 对啊，显见人家韩国瑜对他其实并没有认为说我们也要帮你背书，哎，这个到时候你提名张善政选好选不好，你请你自己要决定，不要拿我来拖下水。另外一方面，刚有特别提到，其实一个决策也不过就是由上往下跟由下往上。那由下往上，我们知道其实之前呢，桃园这边地方各个 派系不同，然后大家有自己主义的人嘛。比如说像议长来讲，他就希望是可以由那个吕玉玲这边出现的。但是现在很奇怪的，这个人张善政一出来之后，没想到竟然意外的团结所有的地方，大家炮火一致都指向朱立伦哦。像是吕玉玲现在就讲说，看到报道才知道没有办法接受，不排除参选到底。罗志强哦啊，在桃园买房了，他说惊讶、错愕、心累。但我是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更可以看出党中央真的是因人设事。怎么说呢？其实当时那个罗志强，也是舍我其谁，想要去桃园，而且率先表态的时候，你说他是空降，那难道你张善政就不是空降吗？那为什么罗志强啊不可以空降，那你张善政就可以空降呢？感觉上其实你从头到尾都是以自己的意思在做主，并没有真正在关心整个当地未来的一个选情的表现。还来再来就是什么邱义胜，邱义胜当然不舒服，不进议会哦。那现在整个看起来，我觉得整个形势已经会发展成团结的地方要对抗党中央啊，所以 大家也觉得蛮意外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一局就已经够乱了，没有想到呢，这个朱立伦又拉了张善政进来。好，包括万美玲说，他原本下个礼拜一呢就要宣布参选，没有想到现在不用玩了。吕玉玲也很生气，说不排除要参选到底。所以现在你一个人呢，惹毛了一大票的地方人士，到底要怎么搞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刻意的隐瞒、跳过机制，真的是乱无章法。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 国民党立委吕玉玲语气生气又无奈，全力备战桃园市长选举，却被党中央突袭征召张善政，甚至在中常会开始前一刻他才被通知。 将近一点的时候，主席才打电话跟我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就战斗位置了，但是今天没有被沟通，跳过这个机制。我决定之后会跟大家做报告的。 会不会脱党选到底？吕玉玲没把话说死，但从党中央宣布张善政之后，让蓝营基层遭炸锅，在群组质疑党中央空降张善政，没有地方人士支持，到底要怎么赢？地方吞得下这口气吗？而力挺吕玉玲的桃园议长邱义胜也是在中常会上午才得知消息，让邱义胜下午直接不出席常会，晚间更怒退国民党各大群组。 确实啊，有一些声音的话，党部的体系要去听一听吧，要去修补一下， 迅速来做一个米评的。那大家都知道嘛，这一仗如果没有团结这件事情呢，我想年底的这个选战的胜选这件事想都不用想。 据了解，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是力荐张善政角逐桃园的人之一，张善政的出现被外界解读是朱马韩联手，但事后韩国瑜在脸书发文，不仅说自己是前一天才知道，更喊话党中央在提名中要充分沟通协调，顾及党内同志感受及权益，在蓝营内讧之际切割意味浓厚。 党中央事前并没有跟地方充分的沟通，也不尊重地方，那就不能怪议长邱义胜。 而从桃园地方最新曝光民调来看，蓝绿白萨卡都局面，其中鲁明哲、罗志强对上陈时中，鲁明哲差距 2.3%， 罗志强则差 5.3%， 并非与绿营差距过大。朱主席先前频频说用科学民调跟在地协调要选出最强人选，但如今却用突袭式征召张善政，恐怕让原本已经分裂的桃园战局更难以整合。三立林凯君、马玉文、郑凯中看不到。 好，那现在朱立伦搞成这样，等于是地方来 PK 朱立伦一个人哦，一次惹毛了一大群人。那你现在叫要选的人怎么办呢？万美玲原本说下礼拜要宣布参选，这下好啦，被中间杀出来也不用选了。吕玉玲也生气了，他说不排除要参选到底。好，金铭我要问一下说，这个到底是提名这个征召张善政的问题，还是你 timing 的问题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点讲呢？你要把大家都已经有意要征召参选了，结果你现在不基础啊怎么办？ 姐姐，你讲的重点，我真的希望你是我们的国民党秘书长或者是党主席哦。 我可能比你还厉害是不是？ 这个就 timing 的问题。你如果真的属于张善政的话，你可以早一点讲，早一点告诉大家说我就是要提名，就是要征召张善政。 对， 那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反弹，那你就要开始去化解，或者四月底那一场参叙，朱立伦征询完韩国瑜之后，就有消息，就有记者打电话问我了，表示空穴来风，那个无风不起浪 嘛， 那个状况不是假的，就开始有在传到地方了。要不然怎么会问我们查证呢？所以你就开始，当大家还觉得这是开玩笑，不会吧？从来没看过张善政过来啊。所以其实这是 timing 的问题。如果真的觉得张善政很不错，我也觉得他很优秀，他是一个这个好的人，然后好的人选了，那你就好好的包装，好好的经营，给他时间嘛。 然后甚至跟地方的包括吕玉玲还有这个万美玲、鲁明哲和罗志强跟他们讲说，你们都刹车吧，不要再投入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吕玉玲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成本， 老公也不选了。 昨天他跟他先生本来要跟我借一些户外广告看板的点，我都想说要借他了，我也跟他讲说要借他，结果中午就传出来这个消息，那人家还要借吗？都已经要提名张善政了， 借给张善政了。 如果党中央确定大家要这样做，我 OK 啦，我会持保留态度。但是如果要到后面，我也当 OK 啊，或者是跟他一起挂，所以我就说含泪服选，那怎么办呢？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答应就可以解决啦，我毕竟我只有我一个人啊，还有很多的党籍的议员同志和前辈和地方的不满，比如说以李委员，他花了那么多的心力跟精神，你总是要给人家一个交代吧。然后用这样的方式，他当然会心里面很不平衡，他的看板也都挂出来了，他而且他看板挂出来是最近一个礼拜的事情，四月底。五月初他才开始挂，你可以找你跟他讲，你不要再挂看板了，不会提名你。然后你也可以跟罗志强说，你不要再海选了。本来明天礼拜五，罗志强跟我和赵少康先生，然后几个那个还有徐小新议员，我们要开那个这个海选他的发言人的记者会和一个活动。罗志祥也取消了，你可以跟罗志祥讲不要再办啊，不要再找什么发言人了，也叫罗志祥喊停。然后你可以跟万美玲讲，万美玲他其实有他的压力，美玲姐是告诉我，他下礼拜因为有一些他在桃园的那个北区啊，因为现在表态都是南区，那桃园分南桃跟北桃，南桃是客家人多，然后北桃是闽南人多。那这个万美玲因为北桃有很多的压力，包括家长协会系统，他长期耕耘教育，教育界的他都跟他很熟，很支持他，给他很压力，说北桃的人怎么都不表态，所以万美玲也有压力。他本来下礼拜想要跟大家、跟外界开个记者会，用什么方式去宣布他一个表态，做他的一个做法。党中央听到万美玲要宣布参选，然后鲁明哲在礼拜天的时候，黄建麟也打电话给他，然后也要求鲁明哲说，如果党中央要提名你的话，真招哦，你不要再拒。拒绝了啊！你不能再推迟，所以后来礼拜天开始就有一些网络的新闻就传出来说，鲁明哲说只要党中央征召的话，我会认真考虑。这代表什么？鲁明哲认为党中央跟他有默契，他不会再推迟了嘛？好，如果你确定锁定我，我就这样。结果都不是，变成鲁明哲、万美玲、吕玉玲全部都被你摆一道了。然后罗志强也没有了。然后这个邱义胜他是市党部主委哦，主委他当然要照顾底下的这些立委跟党籍议员，都是他们的权益啊。结果他在中间办一个桥梁，他又是中常委，那你这样子也不告诉他，然后整个。跳过他，然后神神秘秘的在中，我后来也提到其他中常委，昨天有去中常会开会的中常委，他说中常会开会之前，中常委没有一个人知道，中常委全部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只有三个人知道，是要干嘛？跟名嘴一样啊，朱立伦跟这个张善政三个人知道吗？弄成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哦。 那另外一个是上帝， 现在弄成很难收拾了。这些人的第一时间的反弹跟不满，还有这些地方人士，当然一定这些情绪会有的，所以我说你要时间化解，那就看你朱立伦党中央的诚意，不是你做不做得到，而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比任何人都想赢桃园的话，就要赶快把这些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个系铃人就是你朱立伦，带着张善政赶快来处理，不是把问题丢给张善政，张善政他没办法弥平这桃园地方的这个状况。我觉得中央地方如果不团结的话，团结都不一定会赢，更何况不团结的话，恐怕这一局真的是这个输输棋啊。 所以要请教瑞德哥，大家说这一局很深，但好像做得很浅的感觉。如果说timing 的问题嘛，那个时候罗志强说他要出来选的话，啊，你就说懂欸，我觉得有更好的人，因为他那时候不是说啊他怎样怎样不好吗？民调太低了，如果更好的人那个时候就征召张善政，那这个结局会不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因果循环啊，谁叫你们去年帮助朱立伦选上党主席，你们桃园不要帮他选上党主席，今年他就不会这样子弄桃园嘛，很简单嘛。 那时候想说他是桃园老县长， 对，没错，所以要弄桃园 有感情，不会弄我们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没想到最亲的人，最确实。 我希望 最深最痛的人， 那变成什么？变成恐怖情人了吧？我觉得桃园的这个议长啊，邱义胜议长，对不对啊？他应该马上做一件事。昨天晚上哦，我静平没讲，我们也不知道说他到了那个党中央去了以后呢，那么接到电话，他上去应该有跟朱立伦见面， 有见面， 但是没有参加中常会嘛，有沟通过，一定是不欢而散嘛，所以他气而愤而离席，就离开了这样子。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开始会气到脱离所有的这个群组，剩下刚刚那个群组没有脱离而已嘛。表示他的愤怒已经到了极点，我建议邱医生那个议长啊，立刻辞掉，而且是真正的辞掉。那么桃园市的党部主委， 他有考虑， 去年底已经辞了， 他已经辞过了， 他去年已经辞了， 未留了。 已经辞，去年底辞了以后呢，又未留，对不对啊？为什么要辞掉呢？马上让这个朱立伦想办法，每个月100多万的这个伤亡费用，让朱立伦跟张善政两个人去处理嘛。很简单嘛，你没有把人家国民党在桃园经营，哎，大家可以理念不一样， 但是问题是看国民党，哎，第一在野党在台湾也执政那么久的一个党，乱七八糟这样胡搞瞎搞，这不是大悲无言而已啊！而且很奇怪的是，你怎么会把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赢的人，还要搞成？为什么说绝对不可能？现在连见面都不愿见面。他刚刚站上阵，已经刚刚又发表一个声明说啊，他针对罗志强的部分会三顾茅庐。那我问你呢，吕玉玲你要六顾茅庐吗？对不对？然后呢，最可怜的是谁？最可怜，我觉得是鲁明哲啊，民调第一名。之前不愿意选，后来终于前几天站出来选了以后，你昨天给他宣布给你 fire， 你知道吗？直接给你干掉，那鲁明哲情何以堪啊。那么在这一局里面，事实上我觉得真正最伤的其实是朱立伦讲的那几句话啦。他说我心中只有个想法，谁可以让桃园更好，带他国际观攻击到对了，攻击到对了，我告诉各位 一件事啊，你知道张善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了这一次，为了要这个来选桃园市长才加入国民党。他本来是无党籍嘛。 对。 他在2019年跟2020年，那么跟韩国瑜搭档选正副总统，来到了花莲。来到花莲以后，国民党那时候有自己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的这个参选人，这一位所谓的国民党提名的副总统，竟然在公开的这个场合里面呢，直接说叫大家去支持那时候是无党籍的傅昆萁，你知道吗？那时候让国民党全部大的炸锅了。文传会那时候还出来讲说那是他个人行为。我的天哪、啊！一个国民党政党提名的副总统，竟然叫别人去支持别人，不要支持本党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嘛。那么现在他要回来这个选这个桃园市长啊，站在民进党的立场，站在民主的立场，我是觉得啊、哦，那么朱立伦这样做非常好啦，哈、哦，可我也觉得。那非常好啊，你就送给大家嘛，你讲白了就送给大家嘛。第一个是你为什么不挑民调最高，不是公布民调，公布民调出来都是张善政第一名，那大家就他起来，因为他第一名嘛、有吗？拿得出来吗？那我现在还是最不了解，就是说他防战斗蓝，即使朱立伦在去年当选党主席的时候，七点的记者会就以战斗蓝自居，各位还记得吗？他先把战斗蓝变成是他的，你知道吗？但是他时时刻刻都在提防着这个战斗蓝嘛。可是你不能为了提防战斗蓝，为了好像罗志强的民调高起来了以后，我为了宰掉这个罗志强，对不对？那我就宁可拿整个桃园当赌注。好，我跟你讲，他去年选党主席的时候，那个广告我有侧拍哦。他说要16个县市六都要过半哦，否则他辞党主席哦。我现在看你年底会不会辞党主席嘛。依照这样子，我觉得你年底必败，而且败得很惨，你知道吗？桃竹苗一起败，新竹市人家现在国民党也有自己议会，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等于说候选人嘛。 对。 看起来党中央好像也要挑 推自己的人 呢、欸。 如果你之前跟你讲哦，你可能不相信。 是。 现在连战上阵都可以出来了，干掉所有的候选人。我问你啊，这些所谓的这些立委啦、鲁明哲啦、万美玲啦、吕玉玲啦、罗志强，难道这四个候选人都不够优秀、都不够强、都不能带给桃园希望吗？你空降一个人下来，然后呢，理由、目标，而且你从头到尾都不沟通。韩国瑜其实很聪明。韩国瑜他在讲那个过程当中的，我觉得韩国瑜他自己认为自己被背黑锅了。为什么啊？你跟我讲。啊，我跟你跟我讲啊，不是我跟你讲的嘛，不是我跟你推荐的。那现在你背给我，推给我，什么叫推给我？韩国瑜说要多沟通协调，并且要顾及同志的感受及权益。 哎呦， 这句话就是软钉子，你知道吗？意思就是不是我啦，你知道不？前面讲的很好听说，说这个尊重党中央提名权的，攻击到对后面一句为了攻，你根本不是我推荐的。然后呢，你现在硬要塞在我身上。朱立伦做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当第一任党主席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而现在所以我们要建议一个修改啊，就是这样子吧。啊，因为你的这个荒腔走板的一个行为，我跟你讲，这影响到的不是桃园，影响到台北市的蒋万安25号要宣布嘛，对不对？ 对。 已经都给我们刷起来啊，那个民调已经给我们刷起来。现在又有桃园这个事情，然后高雄到现在都推不出来，那一塌糊涂，规个砰砰砰砰砰。宜兰的民调已经拉平了，你知道吗？紧接而来，那么在这个台中以南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是不能理解朱立伦为什么？因为自己，你到底知不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情啊？完全一个桃园的老县长，完全不把桃园人，也不把地方的这些民代放在眼里，那一意孤行，坚持这样子，坚持己见。这好奇怪啊。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因为包括有多刚刚说到蓝营立委说，以前的党主席不敢这样搞，那你知道现在很多县市其实国民党这边还没有派出人选，还没有明朗化。那你看到桃园市这样的情况，你其他地方也怕啊？ 当然也怕啊，因为以前党主席不敢这样搞，是因为以前党主席没那么蠢啊。 我就直接点破嘛，很简单的道理嘛。我先问张善政先生，因为你4月27号接受访问的时候还说不选哦。 对。 你说你要去当一个花莲老农哦。嗯。刚刚静平讲说4月底有场参叙哦，韩国瑜他们就提到张善政，所以到底什么事情让你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改变了？哦，今天讲什么看到全台湾排队，我觉得那是硬掰出来的理由啦哦，所以他一定有一个原因是让张善政改变心，要不然就是你4月27号在说谎嘛。昨天国民党这个宣布哦，他震惊的程度是有点像这个普丁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啊、不过普丁打的是敌人，朱立伦打的是自己人，对，完全打自己人。 哦， 今天我看到媒体说，国民党有一个党团干部的北部立委形容说，这叫快刀斩乱麻哈、哦。可是你在斩乱麻的时候，把自己腿也斩了，嗯，你没有用，为什么？这中间一定有裂痕，当然。一定也要弥补。问题是，如果你这个裂痕像美国大峡谷那么长，请问你要怎么补？但你波后算计已经 get 手啊！从今天算起到投票只剩6个月。好，今天问题在哪？其实刚刚大家讲很多都有道理，但是我今天我试着哈，假设我是朱立伦，我来角色扮演一下。如果我是朱立伦，我会不会这么做？结果我一定会这么做，只是过程会不一样。朱立伦这么做只有一个目标，他不想让战斗蓝拿下6都中任何一都，就这么简单。台南已经让了，让给谢龙介，因为反正台南选不赢，让就让你战斗了，哎，拎 A K 陪我给你，反正你选输嘛，选输我到时候还可以酸你一下，拎马波寡高嘛。桃园对国民党来讲是一直评估是有赢的机会的，你让罗志强去选，那万一罗志强选赢了嘞，朱立伦以后在赵少康面前还抬得起头来吗？完全抬不起头来。所以朱立伦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不要让战斗蓝拿下六都的任何一都。后面才想到，我觉得政治人物有这种算计，我觉得都 OK， 没有问题。可是你的能力有没有办法去处理你这个算计，然后让你达成你的目的？就你不能小孩玩大车。你今天犯了两个很大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陈万德，就是吕玉玲的先生、因为太太要选市长，所以他市议员不选了。啊，你现在叫陈万德被盖你冰斗吗？我跟你讲，我跟你保证，陈万德年底一定会去登记。他不管你是用国民党报备他参选，还是他无党籍参选，我跟你讲，他在凭证他会选上。哦，这个我想静平应该很清楚，他们基层实力很扎实。那你觉得陈万德心里这口气他吞得下去吗？你给他争笑哎哦。好，罗志祥算玩很大吧？十亿元买房子， 对，还迁户籍了，现在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先给他按来一下说，小强先不要哦，因为不一定会是你哦，不要赌这么大吧？有很多沟通的管道嘛。 但是没有做啊， 对你都不做，所以我很难相信，如果是傅昆萁在后面抄这个盘，我觉得以傅昆萁手段的老练，他不可能做得这么粗糙。嗯，这是最基本在地方上操盘，这是最基本的，就是你要先按奶这些人，让他们通通好，暂时先不要有动作，然后呢，慢慢的这中间是要铺陈的嘛。可是你朱立伦显然没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个事情。好，我再强调一次。你要提名张善政，我没意见，那也是你的权利。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能力处理桃园这些反弹？就今天搞到是，你看党团发声明给所有的议员说，不准跟张善政见面。党团可以跟郑文灿见面了，但是不能跟张善政见面了。 没有跟郑文灿见面呐、啊，这是在议会会质询他，不会跟郑文灿那个。 对，市长请你们吃饭，你们总会去嘛，对不对？ 那是在议会。 那至少过去没有这么硬过嘛。 对，没有这么硬嘛哈、哦。我也没听过说国民党的桃园市议会党团说我们从此不跟郑文灿见面，没有嘛？可以不跟张善政见面，这是多么的气！那你觉得这个裂痕有办法弥补吗？我认为很难，真的很难。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这是原则问题。你有没有尊重够地方？朱立伦心里很清楚，他第一个卡战斗蓝，第二个他不要被人家讲说你屈服于地方势力嘛，邱毅胜是地方势力嘛。但是朱立伦，我想请问你一件事，刚刚大家都提到你去年选党主席的时候邱毅胜帮你多少票，你现在是这样子对待人家啊？你比对敌人还狠欸，你对民进党都没这么狠欸。邱毅胜去年是帮忙你的欸，结果你现在立博刚挨下自己嘞，然后直接一个耳光子打下去，也难怪邱毅胜昨天要退群组。我如果邱毅胜，我连党都退了，还退什么群组？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你这一次处理只凸显了一件事情，你的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这样子下去到年底哦，国民党还有好几个县市哦，包括苗栗，我刚刚讲的那个人间极品哦，我看你国民党怎么去处理。你以你这个能力哦，我觉得朱立伦你真的干脆哦，要不要现在辞一辞算了，换别人当党主席了。 对，所以国成老师，万一你征召了，那搞了大家到天怒人怨，阿公我牙，别安诺。 这个的确哈，桃园在地啊，像刚才金明兄也讲，对这个朱主席的这个作为的确是非常的反感。我个人是大安区的，但是我觉得哈，对罗志强老实说哈，朱主席应该要有个真正的表示。 你说这一次里面最可怜的是他吗？ 对，因为他议员也辞了嘛，也没有参加下一次的这个竞选嘛，就目标就是要选桃园。当然这是他个人的意愿，党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提名他。但是呢，他连一个公平的民调都得不到。这说得过去吗？对不对？就是说你用民调他输，那大家没话讲。对不对？你现在用这个征召的方式就等于是完全。 啊，现在看起来朱立伦就是不看民调啊，不然怎么会鲁明哲民调比较高，他就是要征召张善政。 黄建廷说张善政当阁揆的时候民调很高。 那鲁明哲、 就是、这样算就是。 鲁明哲或其他的人至少最低限度还是桃园现任立委嘛。他还没有放弃什么。那你罗志强都已经放弃掉这个放弃掉那个，结果最后结果是连一个公平的民调都得不到。老实说齁，对罗志强不公平，对其他的人也不公平。对不对？其他的人老实说用民调，像民进党齁、哦、各地现任齁、哦、这个也加进来用民调嘛。像屏东县长民进党就民调啊，大家就没话说啊，你民调输齁、哦、大家就认账嘛，对不对？也不是特别要怪罪主席说一定要提名谁。我认为现在这个情况齁、哦、老实说就跟刚刚黄哥讲的齁、哦，这真的跟乌俄战争一样，我昨天到现在觉得说我们好像这个讨论乌俄战争一样，诶，这个普丁前刚独断就下令打乌克兰，现在呢这个朱主席呢前刚独断，因为他现在所有那些重要人物都说他们不知道嘛，他们是后来才被告知的嘛，对不对？那不是朱主席一个人前刚独断吗？老实说，甘乃迪美国以前的总统讲过一句话，他说胜利啊有一千个父亲，一千个爸爸，每个人都说我是胜利的爸爸，都是我缔造胜利的，但是败北是孤儿。嗯，意思就是说失败大家都切割，都没大家都推出去，没有人说失败是他造成的。现在来讲这个提名啊，大家都说他们事先不晓得，每一个重要的国民党的大佬都说他们事先不晓得，就代表说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认知程度是如何，一定不认为这是一个得分的可以有好处的声明嘛。那同样的桃园地方我认为对于这些民代也好，这个议长也好，立委也好，他们常年的耕耘显然在朱主席的脑海之中是比不上这种空降的力道。好，这点我觉得就跟那个乌俄战争很像嘛，乌俄战争这个俄军打进来，好，认为说你这个在地的乌军不堪一击嘛，对不对？所以最后结果没看到什么空降， 你意外造成了大家的团结。 对，俄罗斯的空降旅，对不对？就被人家歼灭了。好，当然我不是说张善政这个前院长一定会像俄罗斯的空降旅一样在桃园被歼灭，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你让在地的人是不是就开始团结？对不对？我们看这个问题是这个在地的人开始团结，这对你不是敌人呐、啊。嗯，你国内来讲，国民党的敌党至少算是民进党了，对不对？民进党、民众党，但是他居然是让党内自己的人都开始觉得不团结，这。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老实讲，我实在是也觉得很意外了。因为选举说实在跟金明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现在两党在桃园都要卯足了劲，对不对？你国民党很团结，老实说也不一定百分之百胜嘛，因为现在民进党出谁也还不知道嘛，对不对？你对比式民调也只是对比嘛，还不是确立。结果你现在这个样子老实说，这个当然呢，这国民党的家务事了。如果说没有要支持国民党的选民并不需要难过啦，我只能这样讲啦。 而且现在地方有一个氛围，就是反对张善政，不是反对张善政，是反对朱立伦、嗯。朱立伦要小心，万一他们这样子变成说投给张善政就投给朱立伦，他们对张善政是零负评的人，反而没有什么好恶，不会觉得，而且觉得他蛮无奈的，反而是觉得朱立伦的操作和地方没有充分的这样尊重沟通。很多的民众也觉得说，桃园不是没有人才，然后桃园也不是没有人表态要选，然后结果不给他们机会、嗯。客家人和我们桃园的生态真的是稍微比较特殊，跟竹苗也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现在有点反对朱立伦成为变成一个主流，那我担心这个万一到时候操作反对朱立伦，结果投给张善政等于投给朱立伦，那会引起很多讨厌朱立伦的反弹。朱立伦大概没有料想到他现在在桃园已经激起他是最大公约数那么多人对他的不满。 好，所以很多人说独断真的不好，因为你要沟通嘛。像普丁一样，他独断造成什么样的下场呢？就造成乌克兰、北约、西方国家大家更团结了。好，我们来看呢，包括了这个美国的国旗呢，现在在基辅飘扬。美国暌违三个月重启了驻乌大使馆。那现在俄乌战争有什么样的更新情况呢？我们稍后马上回来。惨的 的开战以来已经损失了17个营级战术群，那一般士兵死去之外呢，还有连最强的狙击手都在哈尔科夫被乌军给击毙，最强狙击手也都狙击了，这俄罗斯最后要怎么打呢？瑞德， 对，包括美国在内，世界各国啊，那么当时因为基辅飞弹火箭啪个乱七八糟，所以呢，大使馆都先撤到乌西战火比较平淡的一个地方啊。那么现在纷纷回来，连到这个乌西去避难的第一夫人啊，乌克兰第一夫人也回到基辅跟这个泽伦斯基啊团圆了嘛。你就知道现在战事大概在基辅的部分呢，几乎已经抵定了。那哈尔科夫的部分呢？哈尔科夫的部分呢，就是第二大城，在东北角那个地方，它距离俄罗斯边界只有35公里。现在它的周围啊，从战争一开始开打，一直都是被这个俄罗斯所这个占领的。结果现在呢，周围快了30-40公里，这些阵地全部被抢回来，已经抢到这个边界这个地方了。那么你就知道整个战争的这个态势呢，完全改变。还记不记得那个有名的那个北顿内茨克河，那要渡河的那个地方，台湾 PTT 网友不是算出有73个吗？有几个地方被炸那个地方吗？那昨天俄罗斯也证实了，那么他们的校级的指挥官呢，就直接阵亡在那个地方，整个工兵群呢、战斗群呢，全部全军覆没。不可思议，为什么你这么大的一个装甲兵，这么大的一个坦克这个军团啊，要渡河竟然没有任何包括你的防空系统，包括你的这个监视设备，没你们派无人机不会出去外面看看，对吧，竟然就让它直接炸掉，而且不是炸一次，是炸两次，最后连指挥官也都全部炸�10。现在单单将领啊死了10，然后呢包括这些校级的军官死了已经30-40了等等啊。那除此之外呢，刚刚讲的你不要小看那个17个战斗营被歼灭，17个那个所谓的这个营级的战斗营啊，那被歼灭，你他总共这次出兵的时候呢，出动了大概120个左右，已经被打了17个，这是完全歼灭的。另外呢，另外一些营级的这个战术营呢，事实上是被这个等到部分的这个伤害，因为到昨天为止都还知道还听到各自的这个坦克车也好，各式的这个装甲车也好，一直在被这个攻击当中啊，甚至于躲在这个建筑物或者躲在树林里面的一些雷达相关的侦测炮火的雷达也被无人机发现，乌克兰无人机发现以后加以攻击啊，一直到现在。为什么俄罗斯他没有办法学到教训啊？那只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吹嘘自己怎么样？你知道现在没有兵源啊，没到严重到什么程度，报应来了。2014年乌克兰不是当时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吗？乌克兰有14000多名的叛军投降加入俄罗斯，全部变成俄罗斯人，以为自己就是俄罗斯人了。现在兵没搞啊，2014年跟现在有些阿兵哥是不是已经退伍了，全部叫回来。这14000名俄罗斯就把这14000名的等于说当时敌前叛逃的这些乌克兰的军人全部丢到前线去变成炮灰。那乌克兰已经讲了，这些人不符合这个所谓的战俘条例哦。联合国的战俘条例里面呢，是指敌对的这个军队，对不对？ 对。 这些人是叛国罪，是我国的叛逃的这个士兵啊，抓到以后每个人至少关15年以上。所以现在你就知道，那连这个14000人，他都必须要他们投入什么艺术，并不搞。那现在这个等于说就让大家这个觉得最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情是俄罗斯的最强狙击手。所谓最强狙击手是因为这位中士他在历年来国际上所举办的狙击手的射击比赛都是名列前茅，他是俄罗斯赫赫有名的狙击手。各位，他现在在这个围攻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过程当中啊，被打死，但是他是怎么被打死没有公布。可是呢，因为为什么知道他被打死？因为他的遗体呢运回去俄罗斯了，所以呢俄罗斯媒体都报道这件事情，所以可见他真的被这个乌克兰啊把他给打死了。他们有10位将领啊，其中有2/3是被乌克兰的狙击手，俄罗斯是被乌克兰狙击手给打死的。你有没有听到他们抓到一个乌克兰的狙击手？没有。那位加拿大的狙击手之神就创下3000多公尺外世界狙击纪录的那个瓦利，到现在无声无息耶。狙击手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 他已经回加拿大了。 他就躲起来。 他已经安全回去了。 对，他就躲起来，对不对，然后进行什么样，因为瓦利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他有到这个顿巴斯去。那你要知道除了瓦利之外，显然乌克兰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狙击手。所以呢，当狙击手对上狙击手的时候，大敌当前那出电影就在演狙击手的故事啊。那么现在连俄罗斯的最强狙击手也被打死，就好像那个坦克最佳的射击手有没有也被炸掉，意思是一样的。这对俄罗斯的军心士气是打击非常强烈的。所以这场战 虽然表面上讲的哇，我们还有多利亚，今天不是在吹嘘吗？俄罗斯在吹嘘说我们 S 五百马上要出来了。我跟你讲啦 ，S 三百、S 四百都没用，那何况是 S 五百？哎，那然后紧接着又来说我们的雷射什么世界第一怎么样？先就把那公开弄不好啊！现在连全世界跟俄罗斯买最多军火的印度。都开始在决定要撤部分的订单了，为什么？实战告诉大家， 好用， 实战告诉大家，我不能花大钱，我不能花大钱买一些破铜烂铁，我不如我跟你讲，我建议印度啦，不如多买一些，看乌克兰买什么，或者人家送他什么，就去买那些武器就对了， 跟 着那些有用 就对了， 对，标枪飞弹、刺针飞弹、无人机，去买那些就对了，不要再去买俄罗斯的破铜烂铁了。 好，不过要请教静平哦，因为现在俄军真的蛮惨的，如果我是俄军呢，我看到桥都会皮皮抓，一过桥跟奈何桥一样，立刻噗就。就被人家炸毁了，俄军上校架桥时阵亡，第十二独立近卫工兵旅连续失去两个指挥官。那不止如此哦，过桥的时候是这样子，乌南游击队还引爆了俄军的装甲列车。那之前不是有这个傀儡政权吗？州长、市长都惊慌而逃，所以代表说乌南现在也整个被乌克兰给收复了吗？ 我用这一张这个战争的战场地形图跟大家先讲一下哈，这个在乌南就是在这边，那这个梅利托波尔就是在这一带。那梅利托波尔刚刚你讲那个列车装甲列车大概有十节车厢，那它被这个乌军袭击之后呢，也这个整个停摆了。它本来占了很多的这个辎重运输物资呢，然后要把这个可能是要把俄军的一些战略物资转移，从这边转移到了这个乌东的这个情况去支援乌东顿巴斯区，可是却被这个完全破解了。而且它本来有两条连外这个铁路啊，全部都被这个乌军给破坏了， 乌军断了， 支援断掉了。因为乌军很晓得说，俄军要利用这两条连外到铁路啊，吼，要这个运输到这个乌东。那当时爆炸的时候，传到了这个。乌南的这边梅利托波尔的这个地方，那当然啦，他的那个当地的就是等于叛国背叛乌克兰的州长巴利斯基啊，还有个这个丹尼尔琴科，他是这个当地梅利托波尔的也是叛国的市长，都是我刚讲的叛国的这个一个州长一个市长是俄罗斯任命的，好，俄罗斯官方等于你说傀儡 政权，嘿， 他们就吓得紧急，因为爆炸声传回市区之后，他们就吓得紧急跑到另外一栋当地的一个政府办公大楼去躲起来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乌南的那个情势也对俄军非常的这个不利，在于刚刚也有提到说，在北顿茨克的这个顿内茨克河这个地方，就像我们镜面上显示的，因为乌军不断的去轰炸跟空袭，空袭那可以靠这个表示空优已经逐步被这个乌军掌握了，那空袭可以由乌军的这个无人机，还有他的这个战斗机跟他的一个直升机，那轰炸呢，他可以靠这个 N 拐拐拐，还有其他的这个他的一个反攻的一个利器，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北顿内茨克河在那边变成俄军的黄泉路？因为你架一次，每架一次你就被炸一次，那个桥你就断成两节三节了。你就算要架三座的这个浮桥也都被炸，所以乌军知道俄军怎么样？因为北顿内茨克河那边是连接乌东很重要的，你不管要去这个往从顿内茨克要往北顿内茨克以及卢甘斯克，甚至要往。更上面的195行动最重要的地方，这表示俄军急于想要转进撤退，往乌东的地方，再往乌东靠近俄乌边境。那这些一连串的行动都被乌军所大概掌握，然后不断的把他们架桥的这个动作啊，全部都这个破坏。那就表示俄军现在连战地的这个转移跟转进还有撤退他都没有办法，可能变成乌军在追击他们。还有现在这个俄军的这个倒霉事还不止一桩，你看到俄军的这个 BMP-1 的这个战车，他开进乌军所埋设的这个地雷区，结果一辆开过去之后呢，马上反应了，就被炸了。被炸了之后呢，按照军事战术上的要求，那第二辆跟在后面的 BMP-1 俄罗斯的步兵战斗车，每一辆车上面至少都可以载一个十个步兵，等于一个班的兵员，那你就要赶快后退或者是离开那个地方。他不是。第二辆看到前面第一辆被炸之后，赶快超车想要离开那个地方，接着呢几乎在并排的地方两辆都被炸，所以你看到爆炸起的这个很大的这个烟啊，然后整个直冲云霄，两辆车被炸了，那个这个装甲车还被炸到这个翻天，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两台车几乎被炸的差不多，那你俄军的一个这个战略的这个我刚刚讲的，不管你是要转移阵地或者是你要撤退，都被乌军所大概知道你的一个状况，然后而且会把你这个中途的路给截断，阻止你的运输之外，也阻止你的这个各种路线的，不管是撤到哪里。那还有一个是，当然俄军也有反击。 这个状况是刚刚提到的，说俄军呢，他们乌军最近不是摁拐拐拐九十门美国支援的到位了，加上挪威啦，然后还有瑞典啦，给他们的总共将近100门。那摁拐拐拐的威力，俄罗斯也知道。我们节目中也讲过说，摁拐拐拐可以用军事卡车拖移，然后很快的就可以离开的这个战场，很快可以完成部署。那后来被俄军的这个无人机看到了之后，直接对着他去炸。那炸了之后，到底结果怎么样？是还不知道这个乌军被炸了这摁拐拐拐跟他的这个拖他的这个军卡是怎么样？但是可以想见的是，摁拐拐拐乌军的这一个大杀器已经成为俄军首要的这个攻击目标了。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找无人机啊，或者是用他们的还仅剩的一些空中的力量去投掷炸弹来攻击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损伤程度还不清楚，但是俄军跟乌军你来我往，看起来乌军是胜多。目前状况是 但这个很糗哎、欸， 对不对？ 居然是俄罗斯无人机，你看要打啊，结果打不中， 没有打、 啊、就在旁边。 他就 爆炸了，不是你如果说它是移动的，你打不到，我觉得忍了。但是你是静止的，你还打不到，哎，这个真的很逊哎。 所以他们在瞄准的时候呢，俄军的无人机是不是能够像这个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乌军的TB2 土耳其的这个骑手无人机，或者是其他国家给他们的那个无人机弹簧刀啦那些，那都看不出来俄军的无人机它的这个精准的跟定位和瞄准的这个方向。好，不管它这样子炸下来，可是乌军至少它的无人机还是有一些斩获了。他看到了这个俄罗斯地面部队有这个电子作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是足以干扰乌军的通讯，或者是想要去截听电战系统都是从中去破坏的。那这个时候乌军的无人机发现了之后呢，直接定位然后丢掷炸弹，就把这个俄军的这个电战系统，他所使用的这个地方藏匿的这个地方，直接这样炸出一个这个，你看，就是一个火焰就出来了。所以乌军跟俄军在乌东的这个战场，当然你可以解读为说，哎，你来我往的互有一些这个战损，但是呢，看起来是乌军的这俄军的战损获得的成果比较大，俄军获得的这个成果比较小。还有刚刚你说了，看到那个硬拐拐拐，他似乎没有完全命中到中间，把硬拐拐直接炸翻，是炸到旁边，那只是影响程度到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如果说用伤害程度的话，乌军可能是小伤，那俄军是大伤。那大伤如果每天我们这样子去分析战情战果给观众朋友们听的话，你这样子累积下来，一般的观众朋友可能都，我们现在台湾观众也很聪明，马上就有一些军事基本的常识，你就知道说俄军这样打下去，战果还会对他有利吗？是很令人怀疑的。 好，不过令人怀疑的是这个俄罗斯高层讲的话，因为呢，哎，还记不记得这一个人？这个俄罗斯的前空防司令霍达仁诺克，他前一天不是才说啊，这样的局势呢，对俄罗斯来讲越来越不利，但没有想到隔天呢，他却一改之前的市井论调，说啊，乌克兰的军力不强大啊，哎，不是啊，你是精神错乱是不是？怎么会相隔一天讲的事情都不一样呢？国成老师。 他说乌克兰的军力不强大其实是高级黑啊。 哦 哦，对不对，乌克兰军力就不强大，结果我们现在还打得这 样子。我们被打迷迷冒冒哎。 对，这个老实说齁，一定他会有压力啦。因为齁，我跟大家报告齁，俄罗斯的军制跟我们不一样。俄罗斯有五个军种齁，他是陆军，然后这个防空军，还有前线空军、火箭军跟海军。也就是他的空军是分两块的，一个是真的战术空军，一个是防空军。好，现在这位出来的是防空军司令，其实等于是一级司令啊，跟陆军、空军、海军的并列，所以他地位其实蛮高的。老实说，好，这样的人呢，在任何国家哈，一定都是享有优厚的终身俸跟很高的地位。他需要出来这样得罪这个普丁吗？我想不用。好，这代表什么？这就是军中集体的观感。好，那现在看到哈，这个各方的作战呢，的确对他们这些有军事经验的人最清楚。像刚刚讲渡河哈。实际上啊，军事作战最难的哈有两个，跟水有关，一个是登陆，一个是渡河。啊，登陆是渡海嘛， 嗯， 那渡河是过河，因为啊，这个跨越这个水体哈，老实说就必须要有特殊的载具，啊，渡河要有浮桥，登陆要有这个两栖舰，啊，这个都是在中这个过程当中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啊，上一次这个渡河哈，就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要渡过苏伊士运河，也是好搭制了这个遏制的浮桥。那以色列就用空军猛炸，哦，那当然这个双方的伤亡都非常惨重，而且这个作战都很英勇。但是啊，问题是说以色列毕竟是空军优势啊，哦，那这个埃及呢，毕竟是苏联的当时的苏联的老弟嘛，所以你说这个渡河的技巧哈，不会比得上苏联高。那以色列是有空军的优势，现在来讲，居然哈俄罗斯自己亲自上，好，然后乌克兰只是出动无人机。好，就让他的渡河这么的困难，好，而且他渡河的部队也没有多少，就是一个营而已，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军， 都这么难渡河哈，那这真的就俄罗斯的军方来讲哈，这恐怕真的是有很重大的缺陷，而且这个缺陷老实讲哈，现在再改来不及了，还不如赶快停战算了。哦，这一点来讲，这个所以这些高阶将领哈，好出来讲这个话哈，老实说，普丁不得不重视，尤其是他现在又拔掉这么多将领哈，军心对他不会很满意了。但是呢，你说渡河不渡又不行啊，因为为什么要特别选在这个已经失败了好几次的地方渡河哈？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其他的路都不通，其他路是没办法渡的。哦，这个在军事上讲叫拘束，就是说我把你拘束到这个地方才能渡河，其他地方根本都没有办法渡河，就拘束到地方又成了这个好，这个乌军杀伤的范围哈。老实说，能够打退你一次就能打退你两次，能够打退两次就打退你三次。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无人机，老实说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啦。乌克兰的无人机哈，现在来讲看起来 改装很厉害， 已经很多了。这个要多少有多少，因为它没有人员的伤亡，不像亚速钢铁厂还是人跟人在拼。你的无人机老讲被你打掉 就算了嘛， 对不对？算了，而且浪费掉你，消耗掉你一颗飞弹，还赚到了。所以目前看起来哈，这个乌方哈利用这个战法哈，逐渐取得主动哈，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但也要请教一下黄哥，因为感觉起来普丁还是死鸭子嘴硬哦。现在俄罗斯又说，我们在乌克兰呢使用了新型的雷射武器，可以使目标燃烧殆尽啊！你现在才拿出来，可能也没用。好，那泽连斯基呢，居然还说，就像是纳粹的神奇武器一样，也就是说，你在砍拖嘛，你在夸张嘛，就某口令的殆尽，你要拿早就拿出来嘛。 对，我目前就我有限的科学军武知识里面目前雷射武器最厉害是以色列，因为他们前一阵还实验了、即使如以色列这个技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它的雷射武器因为基于功率的问题，它也只能大概击落无人机大小的飞行物而已、因为雷射武器不难，难是在你没办法连续持续稳定提供大功率的电流，尤其是在野外作战的时候，你不像说我可以拉一条电线哦，野外没有电线，所以你的行动发电要能够持续稳定提供如此大功率的电流，基本上现在目前的地球上的科技没有人能做到，除非俄罗斯有来自火星的科技哦，那就另当别论，就除非他有黑科技。不过我觉得普丁讲这个话，泽伦斯基讲对了、这个叫做走夜路吹口哨壮胆，因为说实在俄罗斯现在手上还没有先进的武器，当然有他们的匕首飞弹，他们的极音速飞弹都很先进，也曾经使用过，问题是你还有多少，关键是你手上还有多少这些武器可以使用，而这些武器目前看起来它并无法改变整个战局。所以现在普丁是怎样，跟诈骗集团一样吗？用骗的，我跟你讲哦，检察官现在跟你讲哦，用骗的吗？你觉得乌克兰这么好糊弄吗？而且你觉得美国北约这些都瞎子吗？他们会不知道你手上还有哪些东西吗？所以我觉得普丁讲的话，一方面他是安慰自己，一方面安慰俄罗斯的人民，他的大内宣哦。因为我觉得整个战场的真相，随着刚刚国成老师特别提到的这个前空军的这个高官，还有之前在俄罗斯的电视政论节目上也有人开始在讲， 言论开始改变， 对，慢慢的这个战局的真相，俄罗斯的人民早晚会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对普丁来讲就是他的末日，就是普丁的末日，因为你打了八十几天到现在打成这样子。好，最近对俄罗斯来讲唯一可以宣称为胜利的就是亚速钢铁厂的人投降，大概就只有这样子。问题是那个是泽伦斯基叫他们说，你们够了，我不希望你们牺牲，因为你们是国家英雄，所以我要保全你的性命。那是泽伦斯基叫他们不要再抵抗， 人家才没有在那个 对、那当然俄罗斯可以把它包装成他们的投降，你看我军威武，你看把他们打了投降， 是吗？ 你打一个11平方公里的亚速钢铁厂打了80几天，乌克兰有60万平方公里，请问你要打多久啊？所以我觉得普丁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我慢慢觉得他的气数已尽了。就像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到末期哦，开始有点疯狂，他开始去想一些所谓泽伦斯基口中的神奇武器，就是以当时的科技是不可能解决的事情。可是别忘了哦，德军当时可是发明了人类史上最早的喷射机哦，他还有 V2 的飞弹哦，当时德军是真的做出来。那你现在普丁你手上有什么？好吧，你有匕首飞弹，问题是，你能打几颗？你俄罗斯现在的财力跟你因为晶片被封锁，你还能做几枚匕首飞弹出来？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问号了。 好，那另外也要请教一下国成老师哦，因为现在感觉起来呢，这个俄乌之战好像让其他国家更团结了，包括芬兰、瑞典不止一起加入北约，现在还要共同采购军武，这是什么样的意义呢？ 共同采购军武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哈，就是采购数量可以提高， 嗯， 那这样子的话呢，价格可以降低，啊，这样子对他们这个配付更多的数量哈有帮助。第二个呢，采购同样的武器代表什么？将来可以联合演训。哦，因为你的武器跟我一样，我的武器也一样，然后又跟美国现役的武器一样，所以将来联合演训齁，就会非常方便。像比如说 F35, 齁，这个是美国现在的主力，所以日本也买 F35, 韩国也买 F35, 澳洲也买 F35, 所以最后结果是各国齁可以一起联合演训，齁，使用的战术啊，齁，训练的设施资源那个可以完全相同。齁，所以现在芬兰跟瑞典齁，他们过去齁相对来讲在军备上齁，瑞典是自己研发的，他采购的美制的军武很少很少，他大部分是跟德国英国采购。那芬兰呢，以前甚至是跟苏联还有俄罗斯采购哦。啊，因为他有这个中立化的要求，后来呢，他就慢慢的啊跟美国也采购一些了。现在来讲哈，共同采购哈，这个可以说是更加靠近这个美国跟这个北约了。哦，所以呢，这个前几天哦，普丁说啊，这个他们要加入哈，这个不用太担心哈。老实说，芬兰跟瑞典哦，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折中的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会让北约的军队美军直接进入芬兰的领土、瑞典的领土，这可能暂时哈先不要，先不要太刺激俄罗斯。但是呢，我买跟美军现役的武器那还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买武器是一个国家自由的行为嘛，所以这对俄罗斯刺激相对来讲可能少一点，而且他也可以一次不要买太多嘛，他买个数量几十架，意思就是我只是自卫，我防卫而已。好，所以现在来讲芬兰瑞典这个齁，我们可以说齁，这个是精密计算过的，这个头脑都有想过的齁，然后现在跟美国齁齁联合在一起，这个对普丁来讲当然是很不利嘛，因为这种东西就像冰山之一角，已经谈到这样代表他们事先已经不知道谈多久了。而且现在俄罗斯当然不高兴，可是能再开一个战场吗？好像也不行嘛，对不对？连一个北顿涅茨克河都渡不过了，现在芬兰1300公里的边界，你能叫芬兰怎么样？他也不会听你。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俄罗斯不打这个乌克兰，他的军力的虚实人家不知道，所以呢，芬兰可能会怕，这个万一打过来怎么办？所以这么多年他没有加入北约吧？结果现在一打哦， 我可以放心了。 放心了，原来也不过如此吧？哈，这个战力哦不怎么样，而且但是呢，他还是有威胁，所以哈，赶快哈，在他还没有打之前加入，好，要不然等到他打之后啊，就跟那个保险，好，这样到时候人家不赔了。因为现在还没有生病，先来投保，保险公司才会愿意让你投保。等到你已经开始哦，到疫情爆发了，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好不接受新的保单，不理赔，北约不让你进来了，他也不行嘛。所以好，目前看起来哈，芬兰、瑞典这个应该加入的速度会非常快，而且最低限度哈，这个他这个采购共同军备、共同演习哈，这个绝对是普丁哈，可以说玩了这么多年，苏联玩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把芬兰赶到西方那边，结果他只花了几个月时间哈，就达成了这个俄罗斯的领袖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好，所以战事不顺会不会让普丁跟着病情加重呢？因为现在有个最新消息传出，普丁动了腹部引流手术，这个是大手术到底什么样的手术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左脚怎么会诡异摇晃，说膝盖怪怪呢？连塔吉克总统看到也很慌，是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啊？因为现在有这个情报人士说呢，普丁最近动了腹部引流手术，那难道是之前做的大手术吗？慧珍姐， 而且我跟你讲哦，其实你不要说多久以前，你光从今年类似这样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手跟脚的影片，现在你看的是这一个总统，那个塔吉克的总统，他上一次2月18号见那个白俄罗斯的那个卢卡申科的那个总统的时候，他也没有手也是，然后就赶快跑上去抱一下手。 那普丁也会说我这样子运动一下伸展一下不行吗？ 因为他动，一来是说像这一种元首会见的场合通常不会有这样子的轻佻的举动啦，那会有这种类似的举动，有的是说你是可能故意要表示你的一些情绪，或者是说当下你可能要展现出你的一些我没有把你看在眼里这种感觉，可是显然这个不是嘛。那他这样子动的频率有点过于频繁，然后人家连旁边跟他相会的那个总统都觉得好像有点怪，这不是一般的国际的外交场合里面会出现元首的一个举动。第二个是，记不记得那一天这个5月9号胜利日的时候，他是不是拿一条毯子 盖住 自己的脚？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你旁边90岁的都没盖了，你 压住自己的脚会抖。 我们那时候是你怀疑说他怕冷，后来发现不对，因为那一天其实看起来是阳光普照的，为什么要拿一个毯子盖住脚？我现在看一下，搞不好是怕人家发现他抖哦。再来就是刚刚你看到画面，嘴巴也会动，就是说你先发现说这 这些相关的一些症状都指向他有可能是帕金森氏症，然后这个是抖，然后那个是手会抖，再来是脚，这个就是当天我们看到的那个胜利日的画面。因为他那个毯子几乎你看旁边那个再比他老头发再比他白了都没有这样子，他盖成这样子。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怀疑说，是不是他的那个毯子其实是要遮住他的肢体，没有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肢体。你看那个手，这个手也是很，你看 立刻按住， 对，然后他看到马上你看抱上去，还有这个画面也很经典。他为什么要抓住？因为这样抓是很不一般人不是很自然的动作，有一般人会这样跨坑嘞，那跨起来不会有人抓着。那我们一开始会觉得说他是不是怕冰的，或者战事不顺？但现在种种迹象显示，事实上他的身体一定是出了问题，只是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我稍微算了一下。媒体报道出来的包括有帕金森氏症，包括有血癌，包括有胃癌，然后刚刚又有一个腹部引流， 再报给我，再报给我， 龟心窟有没有？从头到脚没一块好， 就 病入膏肓。而且这些还是这个身体上的问题，搞不好这些都会影响他心理上或者是他的智能上的判断。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认为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普丁见任何人的一些画面大家都会认为说不寻常，而这个不寻常有可能让整个俄罗斯因此而陷入另外一个恐怖的一个状态。 好，所以瑞德哥到底什么样的手术呢？这么样的严重啊？ 我觉得普丁啊，从种种迹象显示，那么他一定身体出了问题啊。为什么？因为太不寻常啊。那么包括手，包括脚，包括尤其是那个盖毯子的那个动作，普丁一向是可以跟熊搏斗的男人，虽然事后证实不是真的可问题是他就是要让人家说我可以在冰天雪地零下几度跳进去冰那个冰天冰河里面嘛，去洗澡，表示我很厉害，我也是腾巴车裸上身，然后哇，我就是一个英雄啊。他在众人面前必须去盖那个毯子，显然他已经到了不盖毯子不行了。那么这个肢体动作包括手的动作，他那时候去东正教的时候，去那边的时候，他那个抿嘴唇那个动作有没有，那个也非常的不寻常。因为他不是一个他从2000年执政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他不是一个不太能控制自己身体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自大的人啊。那现在会到了这样的程度。不过有个新闻我始终不太了解，那么他不是一度有避居到瑞士去的那个所谓的体操选手情妇吗？ 对， 怀孕了为什么普丁要生气啊？我就不懂啊，你知道吗？这个新闻为什么不懂？他怀孕了，普丁勃然大怒啊，生气啊！我一直觉得这个关联性到底是为什么？人家也帮你生了两男两女的嘛，生了四个了。这不懂啊啊！当然不要做过度的联想，你知道吗？为什么 我们都不能讲？可能会被普通 人家 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讲了以后，万一那个飞弹发射到台湾来就不好了啊、哦！那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可是你知道吗？之前没有针对这个所谓的情妇那么进行经济制裁后来连他都制裁了， 对， 连他的前妻都制裁了，后来连女儿都制裁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普丁的这个健康情况不是我们这边讲八卦，因为他的健康情况非常危险。如果万一陷入一个疯狂或是昏迷或影响到决策的话，你不要忘记他手上是有核子弹的，你知道吗？ 那普也是在上升当中，可能未来一周会达到高峰。 推估疫情还会上升，本土疫情18号飙破85000例，41例死亡，183例中重症，重症死亡率在短短半个月内从53%上升到79%，不少专家质疑是未能及时投药出问题。 为什么说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如果大家不熟悉怎么给药的话，那其实就会拖过这5天病毒正在复制的黄金。